摊的。 我这这和珍叔行吗？ 行啊，大婶。哦，我那还有粮食，您先拿回吃去吧。 你？ 我没事啊，大婶，您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哎，光玉， 去找何支书，去找。 大婶呢？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管我。是不是找何书记的？大婶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是 吗？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那、还有陈广熙呢。啊，不就咱们点事儿吗？好解决啊，你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。大婶子，走走走走吧啊，回家了啊。 昨天晚上下了那么大的雨，这绳子要是不换，这船可早就